想什么？想我？

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。 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？

相见，最好不相信，便可不相依。最好不相爱，便可不相信，最好不相爱。